2021年10月15日，大埔天富海湾印佣确诊，列输入个案。 研究发现，全球每七名癌症患者有一人因疫情延迟手术。 高雄市城中城大楼火警，46死41伤。 黎巴嫩贝鲁特民众示威期间遇枪击，最少6死32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来到星期五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这几天都讲了很多关于施政报告的措施，今天就想讲到施政报告一些关于教育的不同的措施。直播室也请来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的。早晨。 早晨早晨。 施政报告都提到一些的教育的措施，咁讲少少先，包括就是说出年九月起在公营的学校呢，就是会新聘的教师必须要通过基本法。咁另外都提到说为一些教师专业操守呢，是提供清晰的指引和事例等。这个都转头回来都想问你呢，详细讲解。 好啊好啊。 咁各位呢，观众听众，对于一些教育的措施，或者现在讲到现在一些的人口的变化啦，一些学生减少的情况啦，你是怎么看？打来18723111，就着施政报告教育的措施都可以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1，直播室呢就有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的。咁刚才先讲到第一个措施，就说九月起啦。出年九月起，咁就話新學年嘅新聘嘅教師咧，就必須要考呢個基本法嘅考試，要通過到嘅。個詳情係點嘅咧？即係其實係個諗法又係點嘅咧？點解要即係老師喺中小學都要考呢個基本法嘅考試，而過往又唔使嘅咧？咁 嗱就其實如果大家睇下我哋即係今次嘅施政報告有關教育嗰邊嘅一啲嘅新嘅措施咧， 嗯。 或者其實如果大家睇埋嗰個附篇咧，裏面亦都有好多我哋過去幾年咧，呢一屆政府過去幾年提出嚟嘅措施，其實都涵蓋咗好多方面嘅，即係正話阿羅文你講，主要有關教師嗰方面其中兩個新嘅措施啦。咁其實主要個目的都係睇到過去我哋提供咗資源，亦都有新嘅政策，而家就好好咁去落實。呢站啊，即係過去我哋提出嘅政策啦，亦都好做好監管嘅工作。過去一段時間有好多人即係都提出咗如果大家睇翻我哋今次都特別提到有關我哋要做好國民教育嘅工作啦，做好國安教育嘅工作啦，亦都希望幫我哋嘅學生建立一個國民身份認同啦。當你要去做呢啲嘅時候，當然老師作為學生嘅一個引導者咧，我哋。亦都期望佢起碼對，譬如今次嚟講，對基本法有一定嘅認識，因為佢都要理解，即係喺基本法之下所實施有關於一國兩制嘅一個政策，其實即係國家俾香港用一個一國兩制嘅一個制度去繼續解決一個歷史嘅問題啦。嗰陣時九七回歸嘅時候。咁用基本法嚟作為一個法律嘅一個制度，咁究竟佢裏面所展現嘅內容究竟係乜嘢呢？呢啲都係我哋希望將來學生可以清楚了解。咁作為老師要引導學生，佢自己都要對基本法有一定嘅認識。咁而公務員過去咁多年亦都已經做緊一個基本法嘅測試，咁所以我哋簡單嚟講都係用同樣嘅標準同埋同樣嘅方法。去希望我哋所有公辦即係公營嘅學校咧嘅老師咧，如果我哋而家都係講緊新入職嗰啲，即係話由嚟緊九月啦，即係出年嘅九月入職嘅老師咧，都要有一個基本法嘅一個普遍嘅測試，咁合格嘅咁咪去做咯。咁過往大家見到喺公務員嘅測試裏邊個合格率其實都幾高，咁所以呢、這個。道理嚟講，亦都唔應該成為話一個好難嘅一個測試，但係呢個就係反映咗政府嘅要求，亦都反映咗我哋對老師嘅期望，就係佢哋對基本法一定要有一定嘅認識。 所謂合格同埋達標係咪即係一半咁樣叫做合格？ 而家公務員就是一半嘅，我哋原則上都係跟佢嗰個做法嘅，即係佢有某一個數目嘅題目啦，通常都係用一啲選擇題啦，咁然後就答到一半就已經係。 頭先你話都要因為老師都要引導學生啦，可能係一啲課堂上面，所以都要有一定認識咧，對於基本法。咁呢個可能就未必係會唔會係咁啦？即係未必係佢哋新入職嘅時候睇咗個條文或者了解咗個條文就夠，直情可能要認識一啲背後嘅理念。呢、這個又會唔會可能係入職之後培訓，其實會更加適合咧？ 其實我哋而家都會同一啲師資培訓機構講，如果你而家睇咧。將來的學生在中學、小學都開始會認識《基本法》。咁我哋《基本法》亦都唔單止淨係條文嘅，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因為你學識《基本法》嘅時候，當然會知道個背景啦，即係過往嘅歷史啦，點解有一段時間香港會係用一個殖民地式嘅統治啦。咁跟住喺97年嘅時候就國家恢復行使翻即係對香港嘅主權啦，等等而點解會有基本法嘅成立，就係牽涉到就係一國兩制嘅一個政策啦。咁所以呢啲種種其實喺而家我哋個課程裏面將來嘅學生都會有涉獵。我哋而家亦都同師資培訓機構喺處講緊，即係再深入討論啲，即係佢哋嘅課程裏面有冇一啲咩元素，我哋希望包括啦。咁所以總的來說，我哋長遠嚟講係希望其實你喺香港讀完我哋即係中小學嘅課程，讀埋大學，其實對基本法一定有一定嘅認識。咁可能喺呢啲咁嘅測試之前，係要做少少準備功夫啦，做啲温習啦。咁我相信唔會係太難。 但我建議是不是主要都是中小學和主要是一些的官立或者津貼學校，一些私立學校啊，或者國際學校啊，直資又做不做呢？還有幼稚園老師又用不用考呢？ 我們現在官校已經做了的了，因為他作為公務員，所以官校本身的老師都要有一個就是基本法的測試啦。我們現在第一步我們先做了津貼學校先。因為那裡都每一年都有可能有千幾二千個老師啦，咁可能那裡我哋要做啦。咁跟住我哋下一步，我唔排除繼續做落去嘅，即係包括咗直資學校啦、幼稚園啦，譬如參加幼稚園計劃噶啦。咁然後再睇下，再長遠，可能再包多其他嘅老師都唔奇。 個考慮係咩？譬如幼稚園即係中小學，我相對理解啲，佢哋啲課題真係可能多啲關基本法啊、關憲法啊事。但幼稚園好似教嘅課題又少啲涉及噶嘛，係咪？ 冇一個直接，我哋喺幼稚園咧就唔會話即係話基本法裏邊邊個條文啦。咁但係基本法裏邊，我哋同國家之間嘅關係咧。可能佢喺日常教佢一啲嘢嘅時候都會提到，咁點解香港同國家有一個唔同嘅有啲嘢嘅唔同嘅做法啦，等等佢都可以提到。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對佢即係一個要求啦。如果佢自己能夠對基本法有認識，將來就算唔係直接去教導，而係話佢牽涉到一啲相關嘅題目，佢都能夠起碼自己本身有一個了解先。 嗯，見到公務員事務局咧，就話出年年中就會將國安法咧納入去基本法嗰個測試範圍嘅，咁會唔會教育局要求啲中小學老師都要喺呢個位睇齊？ 呢、這個我哋亦都會考慮嘅。我哋當然等即係我哋同一路都有同公務員事務局一齊傾啦。因為長遠嚟講，最好就係兩個考試都能夠互通啦。咁變咗即係大家唔需要考咁多試。其實而家咧，如果新入職的老師他考了公務員的基本法考試合格，我們都已經接受。當然如果將來他們現在說下年6月即是那次考試他會加上即是香港國安法我們都會即是看看他那個推出來的情況，我們可能都會跟。 即睇下佢哋做成點再參考咁樣。 嚇唔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即係而家我哋都係參考佢基本法嗰個考試啦，所以我諗大家個標準可能我哋都會跟翻，大致上跟翻佢個標準去做。 但而家入咗職嗰啲老師就唔需要再考。 暫時嚟講，我哋而家入咗職嘅，我哋唔需要去再考啦。因為我哋正如你所講，我哋過去一段時間都做好多嘅培訓啦，咁所以我哋而家講緊都係話。出年九月，新入職的老師，新去呢啲學校任教的老師啦，應該咁講。 OK， 施政報告講到啦，除咗頭先講到話基本法考試嗰樣嘢之外啦，提到話一啲教師專業操守咧，都會提供一個清晰嘅指引同埋事例。其實實質係講緊啲咩咧？而家唔係有啲類似關於教師操守嘅指引？ 而家喺即係 COTAP 咧，即係嗰個校長與教師嗰個專業嘅委員會咧，佢都有一啲有關佢哋嗰陣時叫做一個 T 標準嘅。即係就住即係教師或者校長裏面一啲專業嘅行為嘅期望咧，其實係有一個有啲陳述喺度。咁亦都有嗰、那個另外喺業界度咧，亦都有一個教師專業操守嘅指引。咁我哋過去嗰年幾兩年，我哋處理咗200多宗有關老師嘅投訴啦。咁我哋都覺得。社會上面或者業界都好想我哋有啲嘢再講得清楚啲，咁所以我哋而家做緊一個即係吸收咗嗰個經驗，就從一個教師註冊嘅機構，即係因為教育局係負責教師註冊啦。從我哋嘅角度去考慮，當一個教師究竟係咪一個合適嘅人選嘅時候，喺過往我哋嘅經驗，譬如我哋覺得有啲行為是有違在法例之下，我們覺得他作為一個合適教師的一些的行為呢，我們希望都可以就是再總結一下呢，能夠清楚地呢是寫到出來連埋一些的事例，令到就是業界就是我們的同工更加清楚理解教育局作為教師註冊的那個機構呢，怎樣去看一些的行為，或者哪些我們覺得這個就在我們從法律的考慮來講，就覺得未必是一個適合的人選。譬如過去我們都有三個即特別是因為投訴的事例取消了教師的註冊，這些我們希望當然我們不會說很詳細去逐個個案去討論，但是我們總結到的經驗，譬如他對學生即係嗰個教學嘅負責啊，點樣去準備材料啊？佢要點樣去備課，諸如此類嘅嘢，我哋都希望可以多啲嘅陳述，令到業界嘅同工都能夠清楚。 頭先話法例之下去即係解釋清楚，即係可能佢犯咗一啲嘅法例，就要取消佢教師。 唔係，當然佢犯咗其他嘅法例。喺教師註冊喺香港教育條例第279章裏面咧，有提到咧喺咩情況之下教育局係或者常任秘書長咧係可以拒絕接受佢嘅一個註冊申請，或者有一啲註冊咗嘅老師喺法例之下咧，常任秘書長係有啲條件之下咧係可以取消佢註冊。咁我哋其實係講緊喺279之下。常任秘書長去決定不接受他啊，或者去取消他註冊啊，當中的考慮是啲乜嘢？即係何為一個合適的人選作為一個教師？譬如其中有一條啦，當然佢當中有啲講到佢犯法啦，有啲講佢即係好多其他嘢啦。咁但係其中呢啲，我哋希望可以講得清楚啲，等業界知道多啲啦。 頭先你話即係過往可能有啲唔清晰，所以先至希望更加清晰地做。 我諗唔係話過去有啲清唔清晰嘅問題，而係即係。啲業界都好想我哋再能夠清楚表達多啲，咁我哋亦都願意去咁做。因為過往你都我就有提過啦，都有好多即係唔同嘅，譬如而家有個教師專業操守係由業界自己去做嘅，咁都有一啲咁嘅，大家都係喺處用嗰、那個，有陣時都會有啲情況都以呢個作為一啲其中嘅一啲考慮啦。咁但係一個由官方政府出嘅。過往一直都冇一個即係好清晰嘅文件，咁我哋覺得係時候有啲嘢，我哋都即係既然我哋總結咗咁多經驗，亦都見到社會嘅變化啦，業界嘅需要啦，我哋都願意考慮去做呢樣嘢。 而家有一個咧，就叫做《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嘅，就由過往一啲教育工作者 係我就係講緊呢個嚇。 咁到呢一個係會。而家已經有，但你再日後再修改佢定係咩意思咧？ 嗱，詳細情形我哋會再去考慮咧，即係但係簡單嚟講，呢個係一個教育界自己好耐之前噶啦。其實如果你睇翻個歷史，已經定咗落嚟好多年。過去咁多年都冇一啲好大嘅改變。最近喺立法會亦都有議員提出話，咁多年都冇改過，或者早前曾經試過有一個。 修訂版，但係去到立法會度亦都受到好多即係唔同嘅意見啦。咁總之即係好多年都冇改過㗎啦。咁呢個亦都係業界大家自己去做出嚟睇嚟，似乎即係經過咁多年咧，可能佢哋未必能夠即係話睇到再有啲咩大嘅改變嚇。咁而家都有啲人喺说提緊话呢个系咪应该都有啲嘢可以再去更新啊。咁但系我哋从即系政府从一个教师注册嘅一个机构，当我哋行使喺法例之下嘅权力嘅时候，我哋考虑一个教师究竟佢适唔适合作为一个教师，俾唔俾个注册佢，或者应唔应该攞走佢嘅注册咧？我哋当然会有啲条件嘅考虑。 嗯， 咁我哋想将呢啲咧都能够清晰咁去讲出嚟。 会唔会同教育界或者学界倾嘅？ 我谂我哋呢、這个一定喺学界度会有啲讨论嘅。即係究竟用咩形式，我等啲同事去再傾。 嗯，因為講到專業操守咧，教師專業操守咧，咁見到學界或者教育界咧都有啲聲音話，會唔會就令到一啲即係教師自己私人嘅言論啦，或者係社交網站等等嗰啲言論咧，會更加受規限咧？一啲涉及到言論自由嘅問題咧，咁呢一啲會唔會收緊到會？ 其實呢、這個其實大家應該睇翻咧，就係過去我哋處理200多宗個案嘅時候，我哋都有一個睇法喺裏面。喺我哋交俾立法會嘅文件裏面，我哋都講得好清楚，即係教師嘅一言一行，其實都係影響緊學生。咁所以社會或者我哋政府或者我哋作為一個教師註冊機構，對佢哋嘅一言一行咧，係有一定嘅期望喺度。咁而家好多所謂私人嘅空間，其實大家亦都要接受，譬如喺網絡上面亦都會廣泛流傳。咁所以如果大家睇翻我哋過往處理一啲，就算喺一啲自己網站裏面或者自己一個社交媒體裏面表達嘅一啲嘅言論咧，其實我哋都會考慮嘅。咁今次唔係話要再去收緊或者放鬆或者咩，而係只不過我哋總結咗個經驗，我哋希望喺做一個指引出嚟咧，係可以更加清晰，令到即係業界同工更加了解。 嗯，各位观众听众，对于施政报告刚才提到有关于下个学年出年九月起那个的公营学校一些申请的老师呢都要考这个基本法要通过的。咁另外讲到会有一个教师专业操守等等的有关施政报告涉及的教育的措施。你们怎么看 ,187231,187231, 欢迎大家打来讲下你的看法的。另外呢见到施政报告提到一个都可以叫同教育相關啦，因為見到特首咧就話，即係如果有興趣嘅公民與社會教育科咧嘅老師就可以咧，即係親自為佢哋上一堂，等佢哋更加好咁樣掌握特首喺一國兩制之下嘅憲制地位啦，同埋職權等等。呢、這、一個有冇話係咪教育局都要喺中間做啲安排？ 哦，我哋一定會幫特首安排嘅啦、嗯。其實即係。我諗行政長官咧係佢最近都去探過一間學校，亦都因為佢好關心新嘅公民及社會發展科嘅、 嗯， 因為裏邊即係而家我哋由以前嘅通識教育科轉咗去而家嘅公民科咧，究竟嗰個落實情況係點咧？佢自己親自去睇過，咁佢睇完之後，佢嗰日都有同喺課室裏邊嘅學生。講解咗，即係佢作為行政長官啦，因為佢難得行政長官去到面對一班學生，咁佢都好借個機會咧，去同啲學生講解下佢作為行政長官，其實佢喺基本法之下嘅法嘅俾佢嘅權力啊，或者佢義務係乜嘢啊？佢喺嗰個憲制上邊嘅地位係乜嘢？咁佢自己親自講述咧，對即係學生嘅了解當然係更加好啦。 嗯。 咁所以佢亦都有一個諗法，就喺施政報告裏面講啦。佢話不如我都揾個機會去同負責嘅老師去講一講，即係從佢作為行政長官嘅，因為佢日常嘅工作啦，所以佢對基本法俾佢嘅權力同埋佢個憲制嘅地位咧，更加有深入嘅一個理解。咁佢想借呢個機會同多啲即係教師去分享，等佢哋做。即係教學嘅時候，能夠更加可以即係到題啦，或者能夠更加從即係知道即係一個行政長官其實佢日常有時面對啲乜嘢啊等等嘅問題。咁當然喺個教學上面一定係尊重翻教師嘅教學啦，因為教師先識得喺課堂裏面點樣講得最好。

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关于施政报告关于教育嘅措施，其中一样咧就系、是、特首都话睇到话、如果有一啲有兴趣嘅公民科嘅老师咧，即系都有可以亲自为佢哋上一堂，等佢哋更加好掌握咧，即系特首嘅宪政地位同埋职能啦。咁呢、這个亦都提到有关于教育咧，就话有关于基本法考试啦，同埋有关于一啲教师专业操守，头先都倾到嘅。咁啊，你又点睇？打嚟18723111咯。咁啊，头先亦都提到话而家嘅学生人数减少，见到教育局都话香港出现一啲结构性嘅学龄人口下跌啦。咁会唔会你自己都系老师或者家长咧，有冇关心到呢一个嘅问题咧？讲下你嘅睇法吓，各位观众听众18723111直播室咧，继续有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嘅。头先讲到呢一个结构性学龄人口下跌啦，话系上年系即系香港出生嘅人口咧系创咗20年新低嘅咁。好似都你哋都睇到一个嚟緊會出現一個嚴重嘅問題，係咪？ 我哋舊年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咁、我諗即係個出生人口嗰、那個跌到咁低咧，都係即係大家都估算到。咁但係我哋就算撇開舊年一個特別嘅情況咧，呢幾年或者我哋嚟緊嗰幾。應該講，如果計出生率就過去嗰幾年咧，其實都一路喺處下跌緊。咁所以我哋其實而家睇到，無論係中一嘅入學人口啦，或者小一嘅入學人口咧，嚟緊個大勢都係向下嘅。嗱，中一就有少少特別，因為中一嚟緊兩年咧，都會上升去到2024年咧，就會到即係會升上去啦。2025之後就會翻落嚟。咁呢、這個亦都係同我哋喺2013年，因為嗰個內地人嚟香港，即係有啲子女出生嗰個安排有關啦。嗰陣時我哋已經停咗雙飛，咁所以嗰個現象就會大致上係咁樣出現。咁但係總的來講咧，根據過去幾年嘅人口，我哋見到嚟緊，無論係小一或者中一，長遠啲去睇咧，都係向下。咁所以我哋一定要諗一諗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因為如果大家仲記得我哋喺中一嗰度咧，過去曾經有段時間我哋係有一啲政策去，即係所謂三保政策，嗰陣時係處理一個短暫人口下跌嘅情況，就係、是、因為我哋而家都睇到啦，就係嚟緊幾年我哋係會升翻嘅。咁所以喺一個咁樣向下，然後上翻去咧，喺呢段時間我哋就覺得唔適宜去做一啲太大嘅手術，反而係盡量保住學校嗰、那個狀況咧。咁所以有嗰啲政策出現，但係而家個問題就我哋睇到個人口係一路慢慢向下跌。暫時未見到話有一個好明顯到咗咁上下就會上翻去嘅一個咁嘅趨勢。咁無論係喺即係對學生個教學或者資源上嘅運用，我哋都真係需要一啲長遠嘅政策去睇。而家如果大家有留意，有啲學校可能一間學校裏面嘅人數都比較少。咁點樣可以提供到一個好嘅學習環境？因為學生唔係淨係讀書㗎嘛，佢可能要學識同人個交往啊，等等啊。咁如果你學生人數太少，我哋有陣時都有陣時講話，譬如你搞個陸運會啊，搞個水運會啊，你都有相當嘅數目嘅學生，你先做到嗰個氣氛出嚟嘅。咁呢啲都係需要去考慮。咁就算去到高中嘅時候選科。咁如果你高中同一年太少人嘅時候，你又可以做到幾多科目俾佢選擇呢？你可能係需要翻有翻咁上下嘅學生人數，你先能夠做到一個比較好啲嘅學習環境俾學生。咁所以喺呢條件之下，喺呢啲咁嘅因素之下，我哋覺得都要去諗一諗嗰、那個長遠我哋嗰個教學環境應該係點樣，令到我哋嘅學生學得最好呢？從而再去諗翻喺咁嘅人口下跌啦，我哋有一個咁嘅需要一個咁嘅學習環境長遠，咁我哋點樣去處理中間呢段時間嘅問題咧？咁所以我哋最近交俾立法會嘅文件咧，將會喺下個禮拜一嘅討論裏邊咧，都提到話我哋都有考慮幾樣嘢嘅，譬如可能有啲學校咧，我哋覺得可能最後咧都可能要 即係退場啦，我哋所謂或者係要即係都唔能夠繼續運作落去啦，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自己本身官校，大家見到我哋已經喺香島道小學嗰度，我哋已經即係公布咗佢會結束啲。亦都有一間筲箕灣東嘅官立中學，我哋會搬去喺觀塘嗰邊啦。即係呢個就係處理喺唔同地區有陣時個人口嗰個不均嘅問題。即係譬如東區，我哋見到好多學位剩，觀塘我哋需要學位嘅時候，我哋就搬間學校過去。咁所以嚟緊我哋都係從呢啲途徑，可能我哋都希望即係嚟緊，譬如有啲新區要發展，要起新學校，因為我哋唔想啲學生要即係每日花太多時間喺個交通上面，咁佢需要有啲學校，譬如喺佢住嘅地方附近，會唔會有其他區嘅學校考慮搬過去呢？咁可以處理同一時間處理一啲區有學位過剩嘅情況，有啲區可能係即係唔夠學位嘅情況。咁呢啲我哋都各種嘅措施都會去諗。咁亦都嚟緊都會同業界再去傾嘅，因為正如我所講，可能無可避免地可能有啲學校都要結束啦。咁我當然我哋係以學生嘅利益為最大嘅考慮啦，點樣可以保到成個教育界嘅穩定啊，令到即係學生又學得到啊，教師譬如就算有學校要結業都可以有序地做啊，呢啲都係我哋要考慮同埋要同學界傾嘅嘢咯。 嗯，頭先提到即係下個禮拜喺立法會討論嗰個文件啦，頭先都提到話，譬如香島道官立小學啦，就即係會有序咁樣去個寫法就係停辦啦。頭先你講嘅就是退場，即係或者有啲人所講嘅殺校咁樣啦。有啲咧就話提到話會搬佢哋嗰個嘅校舍即係去第二區咁樣。但我想知咧呢一啲都係一啲好個別嘅情況啦。頭先講到話成個人口少咗，學生少咗係一個長遠嘅問題嚟噶嘛。頭先話都唔排除可能有啲學校都要有序咁樣去退場啦。呢啲殺校潮究竟幾時會係出現或者來臨，或者係涉及到幾多學校？有冇評估到會幾時做咧？ 我哋一路一路喺處評估嘅，因為好難，因為你始終人口嘅嘢，我哋一路一路都要睇嘅。你會唔會即係社會上有好多變化嘅？即係雖然嗱，而家譬如有人講話移民潮咁，呢個係可能係一兩年之間即係會發生嘅嘢，咁跟住會唔會有啲人又搬翻翻嚟等等呢啲，我哋會諗啦。但係總嘅人口會唔會嚟緊幾年又會上升翻啲咧？呢個我哋一路都會睇。一家學校嘅運作係一個好長嘅運作嚟。譬如就算好簡單，我而家喺一家學校平均有六個年級喺裏邊，你都唔會話聽日或者下年就完全停止嘅。咁點樣有序地去做？點樣去考慮即係學校？我哋都要始終考慮學生嘅利益，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呢啲我哋咪要同學界傾。咁所以你話幾時會有一個即係殺校潮咧？我相信我而家希望可以做到嘅嘢，就係透過同業界去傾咧，盡量去將呢段時間可能真係有啲學校決定要做或者佢做唔到噶啦，咁咧。點樣可以令到嗰個程序能夠更加有序，同埋對老師嘅影響減到最低，對學生嘅影響減到最低。 如果呢、這個去到一個結構性嘅學齡人口下跌啦，其實每一年都繼續有老師培訓出嚟噶嘛，喺呢個老師嘅供應上面，會唔會都會揸緊啲或者縮啲，以免即係出現更加多老師出到嚟揾唔到工嗰啲情況？ 老師訓練咗出嚟。是不是一定教书过往都不是一定的。咁我哋亦都有考虑呢啲因素嘅，即係喺嚟緊大学嗰个每三年会做一个计划啦，然后去攞一啲资源啦。咁喺嗰度我哋已经喺即係老师，因为老师嗰个训练呢亦都系我哋所谓人力即係一个考虑嘅其中一个啦。我哋主要就係老师同埋医疗上嘅我哋喺大学嘅三年计划里面有一定嘅数目，有一个规划喺里面。咁呢、這个我哋已经考虑咗嚟緊嗰个教师嘅供应喺嚟緊三年至五年嗰个时间究竟係点样，而今次亦都喺个数目上面呢係已经做咗一啲嘅调整嘅。咁当然我哋都要考虑即係大学本身嗰个运作啦。咁所以當中係要透過大學資助委員會咧，喺中間去做一啲嘅調節啦。 但而家會唔會再進一步縮咧？即係而家已經確立一個結構性嘅問題，睇到好即係可見嘅將來都可能會出現呢個問題啊嘛。 咁我哋亦都需要不斷有新血入即係教育界嘅，即係我諗一路以嚟即係學界喺嗰個調節上面都有彈性嘅，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是、譬如中學咁咧，好多時候就可能佢自己本科係有啲科目讀嘅，咁、然後佢先會出嚟入咗啲學校教，然後先再讀一個即係文憑課程啦，即係一個教學嘅文憑課程。咁呢啲亦都唔係我哋即係喺嗰個規劃嗰個教師數目上面即時會做得到，咁所以中間有一啲彈性喺度。咁我哋到時一方面我哋當然會做一啲即係教師嗰個供應同埋嗰個需求嘅一個平衡啦，但係亦都會中間容許一啲彈性喺度。 Okay. 業界應該呢段時間都聽到啦，佢哋話希望做到全面嘅小班教學嘅。咁我見到教育局有啲唔同嘅睇法嘅，可唔可以解釋下？ 其實我哋個原則大家係一樣嘅。我哋因為喺小學裏面一個小班教育，我哋一路以嚟都係一個政策，就係、是、小班，我哋希望25人一班啦。咁過去因為譬如中間早幾年因為雙非嘅問題啦，有啲你都會見到我哋有啲小學都要加班加派等等，咁所以有啲區呢嗰陣時係未做到嘅，而家大約八成嘅小學呢已經係行緊小班嘅。咁嚟緊我哋都會盡量做嘅，就係當因為我哋小學都係以區為本嘅，即係話我哋盡量希望個學生可以喺自己居住嗰個區裏面返學，因為唔想去得太遠啦，大家都會明白。咁所以如果嗰個區嗰、那個學位嘅需求仲係好大嘅話，咁你都冇可能夾硬將佢減到去小班，而出現一個問題就係求過於供㗎嘛。即係話你如果嗰個學位唔夠，你夾硬將佢減到小班，你學位會更加唔夠。咁所以喺某啲區度呢，可能我哋暫時仲未可以完全行到小班嘅。就係嗰啲情況就係話可能嗰個區嘅學位需要有幾間學校需要係繼續而家係派緊30個嘅，咁去平衡翻個學位。但係能夠做到嗰啲區咧，我哋已經有序咁去做啊！嚟緊我哋應該出年又有十幾間會行小班噶啦。咁所以都係一個咁嘅模式去做。咁但係因為大數上邊有啲人話啊，你全部一齊行啦。咁對有啲因為區同區嗰個人口分布唔同咧。同埋學校分布唔同咧，咁所以好難話一刀切咧，就話喂全部一齊行啦。 因為我見有啲校長提到個原因就係話啊，可能會出現咧有部分嘅區嘅學校咧就係有縮班啦，咁啊另外有啲學校咧就係繼續大班教學甚至擴班有啲嘅奇怪現象嘅。另一啲校長就話，既然呢一個係一個即係整體香港嘅問題啦，就係一個結構性學齡人口下跌嘅問題啦，咁係咪應該要出現全面嘅小班教學？因為呢個涉及個成個公平性或者睇大局嘅情況，係咪可以咁諗？如果你睇大局， 嗱你睇大局就係你。個結果就可能學生要去第二個區度翻學咯，咁我哋喺中間，我哋梗係要兩者做一個平衡，係咪？即係我冇理由因為要行曬所有小班，有啲學生要唔可以喺自己個區裏邊去翻學，而係你要行個即係或者唔知坐車去隔離個區度翻學，咁所以兩者之間我哋都要考慮學生嘅利益，究竟點樣係最好？所以我哋都講緊，只要嗰個區如果我哋見到個學位係足夠。我哋都願意即係要求曬成個區嘅學校即係都行一個小班。咁當然我哋呢度亦都需要學校嘅支持啦，即係而家行緊大班嘅，希望大家都明白即係盡量去幫手一齊行小班啦。咁呢啲都係嚟緊我哋會去做嘅嘢。咁所以係好難話即係一刀切就聽日開始或者下年開始所有都行曬小班，因為會對某啲區裏面嘅學生咧係帶嚟一啲可能唔係幾好嘅影響。 我見譬如而家北區啦，就話可能有啲學位過剩嘅壓力，咁尤其是少咗啲即係跨境學童等等啦，咁有啲人就擔心啦，會唔會日後即係北部發展區發展咗之後咧，又可能唔排除出現一啲學位又不足嘅情況。如果你真係見到有過剩學位嘅時候，涉及一啲學校，咁可能係縮班甚至係殺校嘅時候，日後又要建立翻間學校嘅時候，又會可能有啲。即係來來往往嘅情況啊，或者令到即係成個資源又要重新建立，咁呢啲都要時間啊，要培訓等等噶嘛，會唔會可能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咧？ 我哋所以一路落去，我哋都會小心去睇住，因為我哋都要睇住成個香港嘅發展係點樣啦。地區嘅問題啦，其實因為喺個即係 新的發展裏面，可能在北部都會區呢都會有好多，將來會有好多人口在度。咁究竟呢啲人口係新嘅人口啊，定係喺香港其他區搬過去嘅人口呢？呢、這個都有一個唔同嘅考慮。如果當然你係一啲新嘅人口啊，咁你自然即係譬如你香港多咗一啲即係新移民入嚟啦，即係無論喺邊度嚟啦，咁你係個人口係上升嘅，咁當然你需要多啲學校。但如果你係由而家喺其他區度搬過去咧，咁你整體人口唔增加嘅時候咧，個效果只不過係我要一將一啲學校由而家嘅區搬入去北區啫嘛。咁嗰個就係而家我哋做緊嘅嘢啦。我哋根據人口嘅流動，我哋盡量去將啲學校去搬嚟去就，令到佢哋唔需要去結束。咁呢個我哋繼續會做。咁所以當中我哋真係要考慮嘅。你講得好啱，我哋有好多實際嘅情況要去考慮。所以好難，即係所以有人話：，你今日就做啲乜嘢去解決咧？其實我哋係一路一路要睇住。咁但係總的嚟講，如果今日睇到嘅人口嗰個下跌嗰個情況，是在學界裏面真的需要做一些調節，如果不是即是對學生的學習或者對那個資源的運用呢，都未必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就住呢一个嘅学龄人口就下降嘅情况咧，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你会唔会自己都有啲谂法，有啲窍咧，可以讲下咯。18723，今日欢迎大家打嚟嘅。另外见到国旗及国徽条例通过之后咧，而家教育局咧就向学校发出咗个指引啦，就话中小学必须喺每个上课日咧就系升挂国旗，每个星期咧就要举行呢一个嘅升国旗嘅仪式嘅咁。我想知呢個係一個即係指引係嘛？即係如果學校係可能有一啲個別嘅情況做唔到，會唔會有任何後果啊？咁樣 嗱，其實就呢、這個國旗與國徽嗰個條例通過咗啦。咁喺當中有一條就要求教育局局長咧要就住每日星期學校裏邊每日星期同埋每個星期去每個禮拜去做一個星期嘅儀式咧，係做一個指引。咁所以我哋係根據法例之下做咗呢個指引出嚟呢，係要求學校去遵守囉。咁呢個指引嘅性質就同我哋好多其他指引嘅性質一樣啦，係我哋對學校嘅一個要求，我哋都會係會跟進，即係除非係一啲好特別嘅情況，我哋都係期望，即係我哋都要求學校去跟進做。其實我哋已經開始去睇緊，即係譬如有啲人可能話：，我冇旗杆喎，咁我哋所以其實做一輪，我哋已經開始去睇咗究竟學校，即係有啲公營學校，究竟佢哋即係嗰個旗杆個情況係點咧？其實而家已經超過九成半嘅學校係有即係有旗杆嘅，即係已經做咗喺度啦。咁所以嗰個絕對唔係問題。 中小學都有齊。 中小學都有。咁大約得十零間計埋，如果計埋直資嘅十零間咧，因為即係學校嘅情況咧係暫時未有嘅。咁有一兩間我哋喺1月1日之前都會做埋嘅。咁而冇嗰啲咧，我哋都有提議到，我哋都叫佢哋咧去做一啲所謂可以移動嘅旗杆，即係有啲可能有時有啲，如果大家有時去活動喺禮堂裏面有啲都會有一啲咁嘅旗杆可以做到。咁所以理論上係真係喺個硬件上面就唔應該有一個太大嘅問題去跟從呢個指引。咁但係即係譬如我哋都喺指引都有提到，譬如你惡劣天氣啊，或者某啲情況嗰日停課啊，即係唔係一個上課日啊。咁當然有啲嘢到時我哋知道係做即係唔會做嘅，就即係冇辦法做到，冇辦法做到啦。但係整體嚟講就係、是。總之上課日我哋就期望、okay. 即係我哋有要求學校就要升呢個國旗。 頭先講話即係買旗杆大部分都有啦，咁但係如果冇嗰啲，你哋會唔會有任何嘅資助津貼俾一筆錢啲學校去買啦？同埋有啲校長都提到話國旗即係如果唔啱規格都好嚴重㗎喎，呢件事會唔會直情教育局係提供埋俾佢哋呢？ 我而家佢哋係譬如中小學嚟講係可以用我哋俾佢嘅津貼去做啦。咁你一支旗杆嗰啲亦都唔係好貴啫，學校有能力去做得到嘅。幼稚園如果大家有留意咗一輪我哋所有即係 幼稚園我哋都有俾到3000蚊佢去做一啲即係即係流動式嘅期光，因為我哋知道幼稚園好少話自己有一個即係好易即係長期裝到期光嘅一啲校舍嘅， 場地問題 咧，場地問題啦，咁所以我哋都話可以即係呢個我哋都提供咗資源。至於國旗嗰、那個採購嘅問題，我相信喺香港係可以買得到嘅，咁咧個國旗嘅標準，我諗喺社會上邊，而家喺法例上邊都寫得好清楚嘅，喺指引度都有，咁所以呢啲又唔應該係太大嘅擔心或者太大的問題。 硬件上面未必好大問題啦，不過見到有啲校長亦都提到話，可能會加重學校嘅行政負擔喎。點解咧？因為譬如講到老師要花人手去做訓練啦，學生亦都要練啦，咁亦都講到話，有校長提到話，全港有2/3嘅學校都冇一啲正式受訓專責升旗儀式嘅隊伍嘅。以你了解係咪都係咁？ 我哋而家係所以提供緊一啲嘅培訓啦，即係對學校去解釋啦。加重行政負擔呢個咧，我就唔係好贊同嘅，因為呢個我哋都覺得學校係一個俾學生學習嘅地方啦。我哋都想啲學生學識即係有關於國旗、國徽，甚至區旗有關佢嘅背後嘅意義啊、歷史背景啊，或者升掛時候應該採取嘅禮儀啊等等嘅嘢。咁所以呢個係學習嘅一部分嚟。咁所以我又唔係好覺得即係太過要計較呢樣嘢。至於你話即係我哋會提供多啲培訓啦，我哋亦都社會上面亦都有啲組織專係負責做好多呢啲升旗嘅訓練嘅活動，咁我覺得學校係可以利用我哋俾佢嘅津貼啦，無論係教師嘅層面或者學生嘅層面，都可以參加一啲咁嘅培訓或者一啲咁嘅活動。 OK， 今日多谢晒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上到嚟千禧年代，讲到施政报告嘅一啲嘅政策啦，涉及到头先讲到话新聘嘅教师咧嚟紧啊，都会系即系需要通过呢个基本法考试啦。咁另外都讲到一啲学龄人口下跌嘅一啲比较相对长远啲嘅问题，咁佢哋都有啲嘅谂法啦。咁啊，转头翻嚟咧，9:00之后继续会有千禧年代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伏必泰疫苗，据了解，今朝早将会再有一批伏必泰抵港，预料是政府采购剂量最后一批，涉及80多万剂。由于港府正研究为长者接种第三剂疫苗，经评估之后，相信现时剩余的剂量足够应付已接种两剂疫苗的60岁或者以上长者接种第三针。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展开至今大约是7个多月，现时是陷入接种率以每日0.1%缓慢增长的樽颈位。社会近日热议为打科兴的第三针加强剂，聂德权说会争取在本月底或者下月初交代安排。另外，施政报告提到，行政长官已经要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按住能者居之的原则，在未来几个月检视现时公务员高层职位的选拔聘任机制。聂德权接受大公报专访时强调，新时代需要爱国爱港、忠诚专业、高效、敢于担当的公务员队伍，应该审视现任首长级公务员是否达到这个目标。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涉嫌在台灣殺害女友潘曉穎的疑犯陳同佳，因為洗黑錢罪在香港服刑出獄近2年，到現在未兌現去台灣自首的承諾，而他6月已經離開警方安全屋。潘曉穎母親回應說，得悉陳同佳已經沒有住安全屋並且遷往深山，他非常憂慮市民安危，強烈呼籲港府盡快定位陳同佳的下落。他希望和陳同佳直接對話，下星期將會在政府總部門外召開記者會，希望他出席。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啟德發展區新急症醫院地基工程地點內有4個監測點錄得沉降超標，相關的地基工程需要即時停工。記者1年2日向醫管局查詢事件，但是局方只是說對事件未有補充。記者昨天就前往啟德地盤附近視察，並且在啟德醫院對出的長業街附近發現最少有2條大約是2毫米寬、2米長的裂縫，懷疑這個正正就是沉降位置的所在，導致地陷和出現裂縫。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12月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提名期今個月30日展開，泛民陣營中民主黨早前宣布沒有任何黨員報名，另一個泛民政黨民協昨晚召開特別會員大會，以決參選立場。署任主席楊旭表示，會上通過開放給 會員報名參選，同時授權執委會處理報名的事。若果民協最終派員角逐，將會是第一個表態競逐下屆立法會議席的泛民政黨。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說，縮班殺校危機再現，具體規模惹人關注。社評說，教育是長線事業，不能夠只看眼前，應該分清短期突發因素和長期結構因素。移民潮和疫情影響會逐漸過去，大灣區融合、跨境婚姻、北部都會區等等都是變數。政府配置教育資源應該預留多些彈性，方便日後因時制宜。明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說，劏房問題不解決，極大可能延續跨代貧窮，不利年輕人追夢。時評說，明白劏房問題是日積月累形成，不是短時間可以解決，但最重要的是認識到問題的迫切性，並以無比的魄力解決。希望劏房問題解決之後，跨代貧窮可以舒緩，社會隱患可以消除，年輕人亦都有更好安居成長。商報時評。 文匯報社評講到，港深兩地共同推進的河套創新及科技園，深圳園區已經開園，但是香港園區仍然是一片荒蕪。社評說，面對時不我待的發展大勢，特區政府要查找問題癥結，積極轉變觀念和作風，加強跨部門統籌，馬上盡一切的努力壓縮規劃發展的程序，才能夠追上深圳的步伐，讓雙城三圈逐步成為現實。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美國公布最新通脹數據高於市場預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報告亦都發出滯脹警告，全球可能面對經濟不景和高通脹同時夾擊。社論說，發達國家陸續加入加息行列，不利股市和樓市等資產價格。另外，物價升和經濟增長放慢，對中下層民生和發展中國家打擊最大，政府和民眾都要提高警惕。《星島日報》社論。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油麻地嘅丽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渡船街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三号干线去丽翔道咧就挤塞，最主要都系慢线啦，阻咗，龙尾就喺海丽村噶。咁重复多次啦，油麻地嘅丽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渡船街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三号干线啦，去翻丽翔道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海丽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和富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航名居，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在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在马场，反方向大埔公路入大埔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青山公路的葵涌段由于较早前有塌树，青山公路长坑路交界的行车线封闭，而家车辆不能够由青山公路转入去长坑路，车辆不能够由青山公路转入去长坑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我是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我会一年十三个星期每集请来一位朋友，他们是来自不同的界别， 透过呢个节目，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年少时候嘅经历，点样去了解自己嘅志趣，同埋当面对逆境嘅时候咧，佢点样去处理。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齐进入人生学堂。 2021年10月15日，大埔天富海湾印佣确诊，列输入个案。 研究发现，全球每七名癌症患者，有一人因疫情延迟手术。 高雄市城中城大楼火警，46死41伤。 黎巴嫩贝鲁特民众示威期间遇枪击，最少6死32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12啊，嚟到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头先就讲到咧，有关于一啲学龄嘅人口下降嘅情况。其实教育局之前向立法会交的文件都提到，就话预料未来的学龄人口持续会下跌，情况是结构性，不是过渡性的，而且跌幅是比原先估计是大，所以需要应该是要及早定一些长远的措施去应对。教育局也提到，作为官立学校的办学团体，将会以身作则，审慎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停办一些长期收生不足的学校，或者将位于有较多剩余学位地区的学校作一些跨区的重置。举例提到，就譬如早前都安排了香岛官立学校本学年起就是逐步停办，2026-27 学年就会重置筲箕湾东官立中学，是去到安达臣道石矿场的新校，就说希望是为其他的办学团体树立榜样。就着这个的学龄人口持续下跌，你会不会都是家长或者是教师对于可能会出现一些的学校会停办或者重置等等呢，你是怎么看？打来1872311的电话旁边有梁女士。早晨。 早晨啊。 早晨，请讲。 局长，其实因为我本身都是在教育那里从事了。 局长刚刚离开了，不过你可以照讲你的。 是啦。咁呢就因为我都在教育那里面从事了10年啦。咁其实呢我都觉得因为其实教育局呢同学校呢，其实由小学、中学啦，甚至我想同大学都有好多的联系，就是关于未来10年他们已经 forecast 到，即是已经是预见到是有这样的缩班情况。收心不足的情况的。咁但是呢小班教学始终都是推行得一半，即是力不到，我成日觉得就是。咁但是另外一件事呢，亦都除了小班教学之余呢，其实小班教学真的可以推行到的话呢，其实可以提高那个教学质素，同埋对学生个吸收都好。但是呢样嘢因为呢年几两年呢，是那个疫情的关系呢，唔好讲话教学小班教学提高的质素，反而如果你讲个教学质素是每况愈下。因为呢如果你接触到啲家长的话，啲家长其实根本呢那个教学时数是不足，但是个课程的大纲，教育局推返嚟个课程大纲是没有变过的。咁所以呢其实相对来讲，每一个老师面对的教学时数是不足的。如果你接触返而家啲家长个个都叫苦连天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局长都可以听得返，就是课程大纲不变之下呢，每一课我每一年呢要的考试同埋测验呢嘅每一个嘅单元呢仍然都係要照开嘅。 但整体我想知呢，你同唔同意即係全港性咁样推小班教学呢？ 絕對地是有需要的，但是疫症影響之下都冇得講啦，明唔明我意思啊？係啦，咁因為好，佢要面對嘅其實係好多嘅小班教學。因為你諗下，我要教一個小朋友，我需要嘅精力要幾多啊？如果20几个小朋友，30几个小朋友一齊，你諗下你分配去到嘅小朋友有幾多啊？個集中能力。 OK， 好啦，呢个系一回事啦，讲小班教学啦，同埋而家疫症之下嘅教学时数唔足，其实啲家长好凄凉。好啦，第二咧，我就想讲话关于个国安法同埋个国家意识嘅问题。其实咧个国安法咧，其实我系赞成嘅，冇家就边度有，即系冇国就边度有家，明唔明我意思啊？家国修身齐家治国 ，OK， 好啦。但系另外一样咧，其实都十几年咧，我作为教育界里边嘅人，我已经好诧异咧，就点解会停咗历史科嘅教育，即系中学做一个 optional 啊，即系做一个选修科。其实初中其实历史咧系作为一个人咧，佢对于自己个认同系好紧要嘅 ，OK。 家國的觀念，但是因為之前的大環境，我希望他都能夠撥亂反正了 OK， 還 有教學史書那個編撰，你也都是不要說太過集中民族主義，但也都不可能即 係 冇一個嘅國家觀念啦。 明白，唔該曬阿梁女士。講到小班教學都講到即係初中歷史科嗰個嘅情況，仲有一啲咧教學時數嘅問題都關心到。再問女士打上嚟，喂，早晨。 係早晨，趙先生。 係你好，請講。 係，其實我唔關心今日局長講嗰啲咩小班教學啊，咩嗰啲嘢。因為我都好想機會去聽到我哋啲家長咧對而家疫情學校嘅制度嗰啲不滿啊。 主要邊方面啊？ 首先我小朋友咧就係讀官立小學嘅，官立小學啦，就應該聽曬教育局講噶啦。咁咧就首先佢翻嚟反映翻俾我聽就話，首先小息全部都係學生已經戴口罩噶啦。咁淨係可以去廁所，全部啲同學喺曬班房度，唔准去操場行下走下咁樣。咁第二咧就上體育堂嘅時候，跑步比賽，有同學問老師可唔可以除口罩，老師話唔得。咁呢個制度已經有違反呢個香港嗰個防疫個條例啦。做運動可以除口罩係咪？咁我唔知佢有咩防疫嘅點解學校要咁樣防疫法？咁仲有就係、是、當人哋有另一個制度嘅就話每班有唔知幾多三四位同學有上呼吸道感染咧，又要唔知邊一班又停課乜嘢咁樣嘅。呢啲各種各種咁嚴苛嘅制度，點會唔影響到啲學生嘅學習啊？佢有冇諗過佢設計？我其實想問佢係咪佢教育局設計出嚟嘅呢啲制度，同埋我唔知佢點解走得咁快啦。佢根本就冇心聽我哋市民意見，佢就只喺度OK， 可能政府有個零容忍嘅制度，佢要做呢啲零一單都唔可以有嘅。但是这个是不是现在香港需要的东西，是不是你说讲的怎么对培训的学生啊，怎么讲这些废话 OK， 明白啊，文女士的关注都是她作为家长，即是现在在学校啲小朋友啦，喺包括做運動嘅時候，佢話提及到啊，都被要求係要戴口罩嘅，咁成個情況會唔會太嚴咧？等等，咁呢個都係佢關心到嘅情況。呢個係文女士作為家長嘅諗法。另外啦，其實今次咧，頭先都講到有關於一啲嘅適齡人口喺學齡方面咧係持續話會下降嘅。咁啊，見到學界方面有提及過，係咪可以全面推呢個小班教學咧？咁見到教育局副秘書長杜麗傑咧，之前喺網上嘅局中人語就提到就话小班咧系一个教学嘅策略嚟嘅，咁亦都提到话如果将小班教学同减少每班人数挂钩咧，或者视之为处理学童人口下降嘅一项对策嘅话咧，系曲解咗推行小班嗰个原意，亦都有违初衷，系并非专业考量嚟嘅。咁佢有个咁嘅讲法嘅。咁啊，都想请一位嘅教界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啦。有津贴小学议会执委詹汉明校长，早晨。 早晨， 早晨，詹校长，头先讲到我哋同局长咧，其实讲好多关于学童人口嗰个结构性下跌嘅问题。其实你哋系咪听到教育界普遍嘅声音啦，都系同意系全面推呢个小班教学，而小班教学全面推系可以应对到呢个结构性学童人口下跌嘅问题咧？ 我谂要分开两样嘢嚟讲嘅。第一样嘢咧，我谂津贴小学议会同埋呢个资助小学校长会咧。其实在好几年前咧，已经成立了一个小组啊，咁呢个小组咧就十八区嘅代表嚟嘅，咁已经同教育局咧一路去讨论关于即系各项嘅政策啦。咁其中一项咧就是关于呢个小班教学。其实呢个小班教学嘅政策咧已经推行咗超过都二十年以上噶啦。其实我哋一路 focus 咧就唔系话用呢个小班教学去解决所谓人口下跌嘅问题。我哋其实一路去坚持话点解要政府去。即係去全面推行小班教學咧，因為大家都明白小班教學係對學生嘅學習係有好處。咁呢個既然係有好處嘅話，點解推行咗即係都超過二十年啦，都仍然有接近20% 嘅學校都仲係未推行小班教學咧？所以其實過去五六年咧，我哋不斷同教育局都有咁樣嘅討論，都希望教育局咧即係盡快去全面推行。咁但係過往呢一段時間，因為學童人口嘅上升啦。咁所以局方就話因為學生多啦就唔夠學位，咁所以呢就唔可以呢咁快呢就全面推行小班教學。而當時呢 教育局嘅講法就係、是，當如果學生人口係下跌，而個情況係容許嘅話咧，局方咧就會盡快咧就推行小班教學啦。呢、這個同我哋嗰個講法係我哋個要求唔係話因為下跌而去做呢樣嘢，而我哋覺得小班教學真係對教育係有好處。呢、這個好處唔係淨係對學生，其實對整個香港社會都有好處嘅。我哋就要求教育局去做呢樣嘢，而並非因為點解幾年前其實個人口係上升緊嘅，唔係下跌緊嘅。我哋提出呢一樣嘢時，其實係唔係係面對呢一個情況嘅，所以我希望將兩者係分開嚟講。學童下跌係學童下跌嘅一個事件，但係小班教學係另外一件事咯。 嗯，但係不過我的確聽到，譬如見到啊張勇邦校長咧都話，推行小班教學咧，即使係遇到部分名校拒絕減收學生，但係政策應該涉及整體嘅教育公平性，應該係徹底執行。呢、這個佢都講到話公平性嘅問題，就可能係咪都係因為應付成個學童人口下降啊？咁大家都可能要面對呢個問題嘅時候，應該大家去做一個嘅小班教學，會唔會都係學童人口下降本身都係原因之一咧？ 學童人口下降可能呢一個一個契機。 嗯， 因為點解咧？幾年前我哋同教育局商量嗰陣時，教育局就因為人口多，學生多，所以就冇辦法全面推行啦。咁既然而家人口又下跌啦，咁呢個係咪一個正正一個好好嘅機會去做呢一樣嘢咧？咁我諗兩者係有嗰個次序嘅分野咯，而唔係話因為人口跌咁我就要做呢樣嘢。咁呢個就變咗唔係一個專業考量。 嗯， 我哋當時同教育局傾呢個，或者當初教育局推行小班教學，都係因為有好多研究係表示小班教學係對學生有利嘅、有益嘅。既然呢一個係有益嘅、有利嘅一個政策，點解即係教育局會容許有學校仍然行大班呢？咁呢個係咪產生一個？我諗呢個就可能係阿張勇邦校長佢所講嗰個公平性嘅問題。咁係咪即係話大班嘅學生佢就唔能夠受到相等嘅同一樣良好嘅教育呢？ 嗯，我見譬如頭先局長有個其中一個說法咧，就係、是、譬如喺啲本身學位需求比較大嘅區咧，小班教學咧就可能未必滿足到即係當區嘅需求啦。另外有啲原因都提及過嘅過往，就係、是、譬如話有啲校網咧根本係唔夠空置課室嘅，冇一啲條件係推到小班教學嘅咁，所以要全面推全港小班教學，係咪都真係面對一啲唔同嘅考慮咧？頭先講到。 當然啦，作為一個政府或者一個教育局，佢當然全面考慮香港嘅情況啦。我哋一路都提出嘅就係政府要盡快落實呢個政策。咁當然每個區嘅情況都係會有唔同，不過從我所掌握嘅數字咧，似乎未來呢幾年個人口跌幅係真係都幾犀利嘅。如果你都有睇翻，即係早兩日喺呢個立法會裏面嗰個數字啦，未來六七年個小學人口會下，即係小一嘅人口咧。會由而家接近五萬幾六萬去到跌到剩翻五萬，咁連我有嘅分區數字，其實每區區都大部分區都跌咗嘅，咁變咗係咪個彈性或者嗰個可行性係比過往嚟講係大好多呢？ 嗯，但我想知咧，頭先我其中提到一點咧，就係、是、話如果本身個區學位需求比較大一啲嘅，咁但如果你又推小班教學啦，會唔會出現個情況就係令到啲學生因為到最後住喺個區但唔夠學位，就要跨區，最終學生嗰啲嘅福祉都有影響到咧？ 呢個所以頭先我都講過啦，作為教育局佢真係要全盤考慮，但係既然大部分嘅區域都已經係下跌啦，咁咪喺嗰啲區域行先咯，咁就個別一兩個區。佢真係未能夠行到，呢、這個我哋都明白嘅。Okay. 我哋都唔係話即係點講完全唔係話我哋冇得傾嘅。因為其實咁多年，我哋一路都係同教育局去大家去協調啊。無論人口上升，我哋就盡量去加班加派。我哋一路都協助緊教育局去處理啲問題。咁同樣道理，面對而家呢個情況，我哋都係 ready 去同教育局一齊去處理呢個問題。而我哋有即係或者正如早兩日。張師議會主席都喺受報章訪問都講啦，其實有少少失望嘅，失望就係點解會覺得我哋係用一個唔專業嘅態度去睇呢件事咧咁樣咯。 而家你哋冇再同教育局傾咧，就住呢次公布嘅啲資料先。 我唔知我未知道究竟議會兩個議會啦嚇張力小學議會同埋呢個自由小學校長會會唔會都會同教育局會開會啦？咁我相信。都會掛，不過暫時我未有資訊。 另外我想問咧，就係而家話教育局都有個指引咧，講到呢個升掛國旗啊，每日每個上課日要掛國旗啦，每週咧就要舉行呢個升國旗儀式啦。你哋準備好未啊？呢、這個

同埋嗰個裝嵌嘅方式咧，對乘客嘅安全問題咧，咁運輸署咧都唔係好同意我哋咁樣個做法。咁所以每次我哋喺大驗嘅時間咧，我哋都去拆咗佢先至去驗車嘅，驗完車之後就去裝翻。咁由於咧就太過麻煩啦，所以好多車主咧都唔係好同意我哋咁嘅裝法咯，咁樣。 嗯，有冇啲的士司機咧？而家架車都係有裝呢啲膠板咧。各位點睇？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會唔會都涉及即係頭先講到話，可能驗車嘅時候又要裝翻啊，要拆翻啊嗰啲嘅程序問題咧？講下你嘅睇法，又對於今次嘅事件點睇？繼續同阿吳錦華傾咯。咁係咪以你所知，其實而家都唔係太多一啲的士司機係有喺架車上面係有裝到呢啲膠板嘅？ 我相信而家都好少啦。點解咧？因為咧。因為運輸署咧就有時咧，我哋埋咗嗰啲博洛站啊，咁佢話呢啲咧就屬於叫做改裝車輛，所以咧好多車主都話唔好啦，咁我哋咁點解咁咧？我哋都唔去裝啦咁。 改裝車輛即係又要另外申請咁嘅意思係咪啊？ 唔係，佢一定要喺法例上咧，你架車出車嘅時間係咁樣咧，就咁樣嘅。咁如果你加裝啲落去咧，一定要運輸署批准你先可以安裝呢啲咁嘅附件落去嘅咁樣嘅 但要批准就所以可能涉及一啲程序有麻煩啦，咁樣覺得係嘛？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又啱啱咁啱喺上一次我哋嘅運輸署例會度咧，我哋都同運輸署講過呢個問題。咁啊，希望佢制定一個安裝嘅方式啦，個膠片嘅大細，同埋咧最主要問題上就係話咧，因為如果有交通意外嘅話咧，對後座嘅乘客個安全問題。咁如果唔係咧，佢哋唔批准我哋咁做咧，有好多保險公司咧，如果有交通意外説話咧，佢就話借故咧就唔賠償嘅。咁我哋大家討論過呢個方式㗎啦，都希望佢盡快去即係落實我哋個建議俾佢啦。咁樣， 你哋希望係點？運輸署希望係點咧？即係咪涉及到啲物料嘅問題咧？你頭先話即係可能如果撞車嘅時候會影響到乘客嘅時候。 唔係，佢都話最主要問題係個安裝嗰個方式啊。因為你如果唔制定一個辦法點樣裝法先至叫做妥當啦，咁你又要佢認可啦，咁同時一樣嘢就係話，我哋每一年嘅驗車時間咧，車場都話啊認可我哋咁樣做法咧，就唔需要安插太多嘅麻煩嘢俾我哋咧，我相信好多車主都樂意去咁做嘅 今次事件之後咧，即係有夜間的士司機受襲擊啦，咁啊送院之後不治啦嘅事件之後，會唔會更加令到急切啲咧？再？即是要讲緊讨论啦，就係呢一个嘅装透明胶板呢一件事。 唔係，我都希望佢运输署呢就收到我哋呢个信息呢，就盡快落实咗同我哋业界讨论一下，喂究竟嗰塊胶板呢点样装法呢比较安全啲呀，就唔影响到后座乘客有咩意外嘅时间呢，唔影响到佢呢，就盡快落实呢个方式囉咁样。 装讲到喺的士上面，即係装个胶板分隔住司机同乘客嗰个嘅位置，会唔会可以保障到一啲司机嘅安全呢？你又点睇？打嚟1872311，会唔会你自己都系的士司机呢？点睇呢一个嘅做法帮到几多呢？1872311嘅。另外呢就係我见到有关于呢一个闭路电视，有人都諗到係咪都可以保障到一啲司机嘅安全呢？喺个车厢入面装闭路电视。呢、這个而家以你所知多唔多的士咁做 嘅？關於呢個喺車裏面裝車 cam 呢個問題咧，我哋喺2016年咧，我哋聯會已經發起咗咧喺部分的士裏面裝嗰啲車 cam 嘅。咁由於當時嘅私隱問題咧，那個私隱專員阿黃繼儀咧都反對我哋安裝。咁咧就日後咧就話其他傳媒啊或者都話我哋咁安裝咧就會侵犯到嗰個私隱問題咧，所以我哋咧就喺室內即係車廂裏邊。安裝車緊咪而家我相信都唔係好多嘅啫。咁至於係安裝出面啊，影出面嘅車外 啊，車嘅時候嘅情況啦，或者 係啦，唔係咁我相信咧，而家咧都有九成幾以上嘅車電都安裝咗㗎啦。 但我見咧，其實佢話要符合到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啦，例如就話喺乘客知情嘅情況下咧，其實都可以收集個人資料，係咪？即係其實都可以裝個 cam， 即係裝個攝錄機係影住車入邊嘅情況，但係咧可能錄之前就要通知個乘客咁，咁樣係咪都可行咧？如果咁做嘅話，又得唔得咧？ 嗱，我哋當年咧，我哋都討論過呢個問題嘅，同私隱專員嗰邊。咁但係咧，我哋約見佢兩次咧，佢都唔肯同我哋約見咧。咁我哋就希望佢有個即係實際上我哋點樣安裝能夠就保障到 個乘客嘅私隱問題啦。咁同時我哋最主要安裝呢個車 cam 咧，我哋最主要都係話希望話有任何糾紛嘅時間咧，我哋係攞過嚟助證嘅啫。我哋係咪完全唔係話想泄露個車廂裏邊個乘客嘅任何私隱嘅嘢咁樣嘅？ 但你覺得啲市民反應會點咧？ 唔係，我哋當時我哋做過一個調查咧，其實咧就都好多市民都同意我哋安裝呢個車鏡嘅。嗱，我哋最主要問題就係話咧，我哋當時講就話，喂，你個乘客上咗我哋個車裏邊，其實有好多，譬如你有私隱問題啦，有好多嘢你唔可以喺即係唔想話喺車廂裏邊俾個司機聽到嘅説話咧，咁你可以盡量避免唔講咪得咯，係咪先啦？係嘛？咁啊，就是而家。嗰、那個 Apps 咁盛行嘅説話，你可以手寫落一個電話裏面嘅，咁其實就冇咩問題嘅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吳錦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吴锦华咧就系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嚟噶，讲到即系佢哋一啲其中一啲业界嘅声音啦，就系希望都可以同运输署倾得详细啲，究竟如果真系装透明胶板，而家有啲限制，譬如一啲涉及嘅大细啊，对乘客安全嘅影响等等，呢个都希望可以同运输署讲清楚，更加易令到一啲的士司机咧可以喺车入边装到呢啲胶板，保障自己安全嘅。黄女士都打上嚟，话早晨。 是啊，阿主持， 系你好，先讲。 我觉得咧，应该一早就要整胶板噶啦，唔系而家噶，因为我记得我好耐以前咧喺翻大陆搭的士咧，佢都整块胶板，我就问佢：你做乜整块胶板啊？佢话因为咧防止人哋后边嗰啲塔啊咩袭击啊咁，咁我话都几有理啊。咁所以咧，其实我一路我都觉得应该要整胶板，因为司机啊，佢专注开车噶嘛。或者你有啲人咧突发性啊咁袭击佢咧，佢冇办法防备咯。我觉得你要保障嗰啲司机咧，唔好话夜间啊，日间都系啊。而家啲人啊，因为嗰啲好多压力咧，你有阵时咧根本你唔知道佢系咩病症啊，或者特失常啊。哇，佢一搏个司机好惨噶，真系啊，人命又好，你伤又好咯。仲有啊 ，van 仔都要啊。点解我 van 仔都要啊？ 点解咧？嗱，我讲俾你听啊！我突然间觉得应该，因为你 van 仔啊，嗰个司机坐嘅时候咧，我哋喺前边嗰个 van 仔后边咪两个人坐嘅。 系。 突然间嗰个司机一刹车啊，嗰啲人咪一扑落个司机嗰度咯。 但会唔会撞落块板度啊？调转又如果撞到块板， 咁有阵时有啲嘢你可以整嗰啲软枕咯。 嗯， 你顾得嗰样唔顾得嗰样噶啦，我觉得你如果 van 仔司机，你谂下系唔系啊？即系你起码咁，如果佢即系我自己就咁谂咯，即系嗰啲专家检讨咯。但系一定要整胶板，如果唔系咧，对嗰啲司机真系好冇保障，好惨。而家好多人情绪病噶。 但系我想问咧，黄老师，另外咧有啲头先都倾到啦，话装车入边影住车厢入边嗰个闭路电视啦，你自己 更加要啦， 我更加要，怕唔怕私隐问题咧？呢个又 有咩私唔私隐啦？而家周围都闭路电视噶啦，你起码而家你香港啊，都样样都跟国安法噶啦，乜嘢都跟大陆噶啦，有咩私隐啦 okay, 最紧要就系人命，我自己觉得啱唔啱啊？你快啲叫佢立法整嗰啲胶板添啊！ 好啊，唔该晒黄女士。不过头先啊，吴锦华都讲到，都涉及同运输署倾嘅，即系讲到譬如啲司机装嗰啲胶板嗰啲大细啊、物料等等啊，都涉及可能即系如果你要验车啊、整车嗰阵咧，都要拆个胶板啊。过往都有啲咁嘅讨论嘅，咁睇下嚟紧会唔会同运输署？再傾啦，有一啲進一步嘅情況啦，咁啊，亦都唔該曬黃女士打上嚟啊，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先休息一陣。 哎，你咁嘅年纪，咁嘅合作，咁嘅感情线，咁大家系睇得投入，咁梗系有啲咁嘅嘢传出嚟啦。即系等而家我哋嘅年纪大咗啦，咁咪少咯。 五十知天命，佢系马神马德钟。 正所谓五十知天命，睇到好多身边嘅人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喺度，而家又会识得，哎呀，物来则应，事过不留啦，系咪过咗去嘅嘢，亦都唔需要留恋，又唔好谂咁多。啊，有啲咩新嘢，顺应佢去做咯。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陈展。 因为我自己唔系读 design 嘅，我系读 marketing 嘅，做下做下，突然间就咦又画嘢，呢个 perspective 就有啲合中意嘅，因为佢起码话系 one fresh thinking， 佢新鲜感就唔系住喺香港嗰啲人俾你，呢个未试过或者未谂过嘅，所以呢个我觉得系一个重要嘅嘢嚟嘅。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乜都有哲学。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晚六点三十五分 ，U 十六冠中南区对东区。今晚八点三十五分 ，U 十八冠中南区对东区。港台电视三十二现场直播。 首长级公务员咧系负有一个带领嘅作用，我哋会检视首长级官员晋升同埋选拔嘅机制。 施政报告提到会检视高级公务员嘅选拔聘任机制，包括公开招聘公务员架构以外嘅人，详情系点呢？另外，政府喺公立医院设立新冠疫苗接种站，反应如何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高福慧、李文，今个星期六请嚟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关于的士车厢入边系咪可以装胶板啊，或者一啲嘅车入边嘅镜头影住车厢入边嘅情况咧，会唔会都可以保障到一啲的士司机嘅安全嘅情况咧？咁啊，电话旁边有李先生，早晨。 喂， 系李生， 系啊， 系请讲，系。 我觉得咧，你九巴早排都有啲乘客袭击嗰个司机，咁佢哋啲九巴都有装嗰啲胶板啊，点解九巴可以装啲的士嗰啲又唔可以装？ 嗯，即系所以整体都觉得的士司机装唔系太大问题。 喂， 系即系整体觉得唔系太大问题啊嘛，的士装巴士都装得啦，的士系咯， 系咯系咯， 但系你而家觉得 九巴早排发生过啲乘客袭击车长，都有啲九巴都有装嗰啲胶板啊，咁你的士咁有咩问题咧？即系我觉得政府系嘛？ OK， 咁啊，睇下嚟紧即系运输署有冇再其他嘅谂法啦。多谢阿李先生嘅谂法嘅。咁啊，另外咧，讲到立法会啦，嚟紧选举12月19日举行啦。咁啊，提名期啊，今个月30日开始。民协咧，寻日都开咗会员大会啦，就话通过容许会员报名参选立法会。咁啊，其中见到处理主席杨旭嘅形容就话系一个艰难嘅决定嘅。都请嚟杨旭同我哋倾下。民协处理主席，早晨。 喂，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杨旭，系啊，我想问一下，而家即系点啊？系咪即系开放俾会员参选，但系就要再倾下个礼拜六啦，23日啦，系咪真系代表民协啊？即系第一就系佢哋系咪可以用民协会员嘅身份参加？第二就系同时系咪代表民协去出选？系咪咁样？ 冇错冇错。咁但系当然我哋冇一个好特别嘅门槛话啊，你要满足一啲条件，我哋先可以。即系代表民意参选，咁呢个都系一个正常过往嘅程序嚟嘅。即系以往，即系至少你都要即系过咗我哋嘅执委会啦，你当代表民意啊，你出选边区啊，系唔系有一定嘅支持者基础啊？咁我哋先即系话俾你代表我哋去参选咯。 嗯，我见系咪有啲条件都话希望即系充分代表到民协咁样，系咪？但系我就想知道个准则系点样睇到嗰个人？ 呢啲系基本条件嚟嘅，呢一啲唔系一啲话即系好苛刻嘅条件，即系例如你有做过区议员啊，你有啲公职啊，喺党内边有啲即系一直嘅工作啊，唔系一啲完全即系就唔出声嘅会员，咁呢啲人都基本上系满足呢啲条件嘅，系啦。 我上次寻日开个会，最终就话系可以俾民协出选立法会啦，即系有一啲嘅会员可以咁做啦吓。 冇错冇错。 嗰、那个决定话中间个讨论系点样嘅？ 我其實都頭先你都講啦，艱難嘅決定，因為即係唔同嘅區份啦，可能佢哋反即係背負住一啲唔同嘅民意啦，咁一啲民意真係話民協做咁多年民生，我哋都繼續支持你哋係啦，全路必爭。咁但係有啲當然都會一啲輿論都會覺得話喺呢啲咁嘅遊戲規則之下，喺咁嘅政治形勢之下，你仲去選？即係當然有啲質疑同埋有啲反對嘅，咁所以我哋做一啲決定嘅時候，都可能係真係會得失一啲我哋支持者。咁無論即係去又好，唔去又好嘅時候，咁你都要即係可能蝕咗啲民意嘅時候，蝕咗啲支持者嘅時候，所以一個艱難嘅決定係就係咁嘅意思咯。 即係覺得有部分支持者會因為你哋容許啲會員參選而係離棄你哋。 即係如果我哋最終係真係參選，即係有某啲人係。即係成員係代表我哋參選嘅時候，咁我都相信係會有啲支持者會 即系唔再支持我哋嘅，系啊。 嗯，几多啊？会唔会预计好多咧？ 呢个真系好难去量化啦。系咁，但系我确实系收到呢啲声音嘅，系啊。 如果你哋真系啦，真系有会员系参选，又成功入到去参选，再成功系直情系即系入埋去立法会啦，真系。你哋觉得有几代表到民主派呢？ 即系我嗱，民主派代唔代表到呢，我就唔肯定嘅。但系我都觉得至少代表到我哋一部分支持者嘅声音。始终我哋即系相对地温和嘅时候，同埋我哋有班系比较基层嘅支持者，佢哋都觉得喺就算你改善完善晒成个选举制度又好，咁但系香港仲好多嘅一啲即系民生问题未解决嘅时候，咁佢哋都希望我哋有多啲资源，有多啲嘅即系空间啦，有多啲平台去发声啦。咁所以佢哋都仍然系即系都坚实去支持我哋，即系去揾任何嘅平台啦、空间去继续出声嘅。咁我即系起码我哋代表自己嘅支持者先咯。我唔敢讲话代唔代表到即系民主派。咁当然。大家都知道在現在的政治空間下，你要去爭取民主其實都是有個 難度在這裡的，但是我都只有說我們去盡力去做咯。 嗯，我見你們都說即如果是要協調的話，如果又有人參選的話、都只會跟民主派協調啦。心目中有沒有哪些是你們可以協調的民主派，包不包括新思維呢？ 不包括新思維啦。當然而家個形勢睇到，我哋都未必有好多嘅民主派，甚至係冇民主派去表態參選啦。咁當然，如果有啲即係可能即係前區議員佢話即係有興趣參選，都可以了解一下。咁但係呢個我估個協調空間都唔係好大，因為即係你係以往你見到點解要協調，可能係好多隊伍出嚟參選，係啦，咁你先去協調啊嘛，係咪？咁、但係而家個形勢係你。一十个区都未必有，即系每区都未必有一个人出嚟参选嘅时候，咁你个协调嗰功能都唔喺度嘅时候，你何必去协调咧？系啦， 呢个理解嘅。民主党咧，其实之前即系都有个参选立法会一个提名嘅一段时间啦，咁啊喺11号其实已经截止咗啦，当时就未有人系报名参选嘅。其实佢哋唔派员参选立法会啦，系咪都系有你哋嘅考虑之啊？所以佢哋唔参选，咁你哋更加觉得要即系容许一啲会员去参选，呢个系咪你哋考虑咧？ 当然我估。我唔可以代表曬所有嘅會員發聲啦，咁因為起碼琴日都未必冇我未聽到有呢個考量，即係參考其他政黨嘅決定。咁大家都係一啲其他因素去決定啊，究竟點解我哋最後都係即係會有容許會員參選？咁我同埋我自己都覺得呢個唔係個太過有參考性嘅。當然佢哋政黨同我哋規模係唔同啦，咁佢哋真係可能要有咁多個支部，要咁多支部都同意。咁大家考量嘅唔同嘅時候，我覺得參考性都唔係好大嘅。 嗯，具體嚟講，有冇聽到而家邊個係表明係或者同你哋講咗話會參選咁樣？ 嗱，琴日個會議我哋都冇去提及話即係參選嘅人啦，或者係參選嘅區域。咁我琴日都係。好簡短、好快速嘅一啲討論，就淨係容許唔容許即係會員去參選，同埋計即係之後我哋個提名程序啊，即、就、係、是、報名程序係點樣樣。咁所以都未傾到人選方面嘅。咁我估即係下個禮拜都大家會見到嚇，究竟有冇即係會員去參選，有唔使心急嘅呢樣嘢。 仲有大概20秒多，我想知黨內資源支持到幾多人參選咧？ 一個起兩個字㗎啦，即係你見我哋立法會員有冇區議員又而家縮得翻六個人，咁你可動員到嘅人都唔係好多嘅時候，資源唔係好多嘅時候，咁所以都一個起兩個字啦。 OK， 好啊，唔該曬楊旭，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楊旭咧就係民協署任主席嚟嘅，講到佢哋尋日會員大會嘅情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再見。